电话同步微信13911371295。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 听意见领袖，看知识网红，约行业大咖，就在 无忧见地。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开场呢就是一首比较嗨的歌，来自于陈慧琳的《不如跳舞》。这首歌呢是由雷颂德作曲，林夕作词的歌，而且啊也是继像记事本啊还有花花宇宙之后呢，再一首被欧美唱片公司买下版权，然后翻唱成英文版的歌曲。各位好，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张杰的《浩瀚》，这首歌呢是他为电视剧《神雕侠侣》而演唱的片头曲。 天生我才必有勇，千万莫欺少年穷，败了也要成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浩瀚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是 少年穷，败了也要逞英雄，不怕世人笑我疯。好汉不提当年勇，只想问你懂不懂。爱恨装得很从容，有谁真正能放松。四大皆空，色即虚空，眼里全是胭脂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是胭脂花红，醉在花丛，笑得心痛，谁来和我深情相拥。 张杰算一算应该也演唱了很多的电影电视剧的主题曲了吧。像在14年的时候呢，他就为古剑奇谭、美人制造、神雕侠侣还有何以笙箫默都演唱了主题曲。那接下来听到的是朱桦的这一首歌，叫做听吧。记得有乐评人形容过他的声音，说纤细如丝，浑厚如沁。那我们就来感受一下，听吧。

的《梦驼铃》，不知道刚才你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脑海当中会不会跟小军一样是一个形象，然后立马出现了呢？什么形象？穿着西服套装，然后45度仰望，然后又偏分头型，好像真的几十年来费玉清的造型就没有变过诶。那这一首《梦驼铃》呢，是当时获得了台湾金钟奖的最佳男歌星奖，所以后来就被誉为了金钟歌王了。小军的音乐盒接下来呢是张咪还有南征北战他们一起演唱的歌，叫做《蓝蓝的梦》。那这一首歌呢有一点小特别，它是为了国家食品安全而创作的一首歌曲。张咪呢是作为食品安全宣传形象大使而演唱了这样的一首公益歌曲。其实呢这一首歌是张咪继《我乐意》这首歌第二次跟南征北战组合合作的。 蓝蓝的天，蓝蓝的梦，让孩子的微笑再停留一秒。蓝蓝的夜，蓝蓝的梦，将失去的美好再一次拥抱。 上双眼，感觉再次回到了从前，蔚蓝的天，温暖的夜，哦，点燃心灯照亮如今冷漠的黑夜，没有眼泪不再伤悲， 天空变成了灰色，四周褪去了色彩，人们互相什么着，就这样遗弃了爱，就连每一次呼吸都显得如此的沉重，也逐渐遗忘着对于生命的珍重。 如果你我拥有着同样的心愿，伸出双手去迎接蓝色的明天，那是爱与和平的起点，就让阳光照耀这世界。 再次回到了从前，蔚蓝的天，温暖的夜，哦，点燃心灯照亮如今冷漠的黑夜，没有眼泪不再伤悲，哦， 有一种爱它是蓝色的，就像白云一样自由而快乐着，他的眼睛如同河的一般清澈的，纯洁亮丽的容颜仿佛在唱着歌。 如果你我拥有着同样的心愿，伸出双手去迎接蓝色的明天，那是爱与和平的起点，就让阳光照耀这世界。 和继续给女生一个福利吧，要送上的是适合女生表白的歌曲。其实女生向男生表白的情况很少啊，但是如果能够用一首歌来表达自己情感，应该也是不错的选择。伊能静，你是我的幸福吗？ 总是相信有更好的会在前方，就不顾一切的漂洋过海去，用尽一生寻找，倦了累了渴望拥抱，却找不到，才忽然想起你还在我身后，静静等着我，给我依靠。你是我的幸福吗？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法制晚报消息，28号上午，北京市医院管理局正式向媒体发布了2017年市属医院改善医疗服务行动计划。其中18条改善医�疗服务举措在全市22家市属医院推广。记者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北大医院两家医院了解到，两家医院分别实施了多种预约渠道，以缩短等候时间。另外，22家市属医院在门诊开放时间内，对于不需要空腹的门诊化验项目，已经实行静脉抽血全时段服务，而且这些医院的大型检查口、核磁、CT、超声也全部实现分时段预约。人民网消息，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房山区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推进会上了解到，房山区每年将投入6000余万元资金，用于支持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政策的实施，最高岗位生活补助达到3200元。照规定，2017年4月7号将补助款拨付各单位。据了解，规定范围内在编在岗的中小学教师均在此次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的范围之内。此外，房山区还将启动相应的配套改革，如启动乡村教师定向培训计划，启动达标式教师培训要求，如房山区已经在初中英语教师培训中开始实施，加强编制管理，启动盘活教师存量工作，通过岗位管理统筹乡镇内教师编制，打包核算，跨校上课等。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不知道该是指责我做心愿。 是李宗盛的词，加上创作人兼歌手熊天平的曲，这样的一个很崭新的组合呈现出来的这一首歌，也会给人一种不一样的感觉。那刚才听完了万芳的歌，接下来呢就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就是来自于张信哲的《爱你的宿命》。很多喜欢看韩剧的人应该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因为它是翻唱自韩剧《来自星星的你》当中的主题曲 My Destiny。 好啦，今天的所有歌曲就是这样啦，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 你如果还愿相遇，给我再多一点点感应，记忆像是不灭的星星，和痛苦不停地呼唤哭泣。